It's 9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昨天我们谈到四川的花椒，那哪些菜中可以看到花椒呢？那么川菜中的麻和辣有什么不同呢？好，那么接下来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我们知道辛辣食物啊是中餐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呢辣椒直到16世纪末才从南美传入中国。长期以来中国古人啊在食物中主要使用甜和咸作为一个调味的一个方式。好，那么看一下哈，我们今天讲到了我们烹饪哈，特别是调料的这个历史啊。那么看一下，辛辣的食物是我们中餐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Spicy cuisines 或 spicy food is a big part of Chinese culinary tradition。好，这里面讲到了一个词，我们烹饪的传统叫 culinary tradition， C-U-L-I-N-A-R-Y。culinary tradition 哈，记下来，烹饪的一个传统啊，我们说像馒头啊、面条啊等等，那么这些词啊，大家也可以放到这个句子当中哈。比如说是哪儿的一个烹饪的或做饭做菜的一个方式方法，用这个词哈 ，culinary tradition。But chilies weren't introduced to China， 但是这个辣椒啊没有引进到中国哈。当时呢，它的发源地呢是 South America， 南美。但直到16世纪哈才引进到哈我们中国 ，until the end of 16th century。好，这里面用了这个动词呢是 introduce to 哈啊，大家不要翻译成介绍，而是说呢引进的意思。For a long time, ancient Chinese people use mainly the sweet and salty seasonings。因此啊，在这个辣椒哈被引进来之前啊，我们中国人哈，我们古代的中国人一般呢用这个甜和咸的这些调味品哈，用的 sweet and salty seasoning。好，看看这个调味品这个词叫 seasoning， 季节这个词 season 后面加上 ing 哈，表示一个调味品 sweet and salty seasoning in their food。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跟这个辛和辣哈，大家有什么区别啊？大家往往会认为辛和辣是一回事儿，但是呢，事实上它们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在我们的菜肴当中啊，要能够区分开辛和辣的这个区别。辣呀，主要是来自于辣椒等原料，而辛的味道主要来自于像姜啊、蒜等等哈，是它的一个辛辣的味道。好，看一下这小段的英文翻译。In Chinese cuisines, it's important to notice the difference. 哎，能够分清看懂他们的区别的 difference between 辛 and 辣。哎，这里面这个辛和辣，英文这个词啊非常容易叫 spicy， 把这个辛和辣呢都给涵盖了。但是呢，我们的中文啊，把这个辛和辣呢能够分得开，辛和辣是两个不同的词啊。Well, 辣 is created by ingredient like chili。 我们说这个辣呢，它的主要的原料啊是从这个辣椒里面哈获得的，叫 ingredients like chili 哈，这个辣椒里面。而辛 come from 后面出现了像生姜还有大蒜哈，叫做 ginger and garlic。这个姜这个词同学们记一下 ginger G-I-N-G-E-R、哎、它的发音同学们一定要注意，第一个这个 G 呢发音成这个 ginger、啊、ginger and garlic 还有大蒜。在很早以前啊，我们的古代人对这个四川麻辣的这种感觉啊，或者叫这个花椒啊，有一种恐惧的这么一个心态。因为我们知道啊，一开始啊人们 吃了四川的花椒之后，感觉到这个舌头非常的麻木，非常的不舒服。因此啊，当时的人认为这是一种有毒的反应。直到南北朝的时候呢，花椒才被广泛的用于烹饪当中。所以说古代人吃一口之后觉得哎呦特别的难吃哈，认为这个东西有毒。看看 The tongue numbing feeling，哎，我们讲过了哈，感觉到这个舌头发麻的这么一种感觉，叫 tongue numbing feeling。 Gain from eating Sichuan peppercorn is not so pleasant。 一般人会觉得这种感觉非常的不舒服， not pleasant。 哎，同学们再回忆一下昨天我们讲的这个词，表示一个东西口感不好呢，我们可以换成另外一个词来翻译这个 pleasant。 当然了，这个难度会更大一些，叫做 palateFriendly, palate friendly, palate, P-A-L-A-T-E, 我们讲过表示我们的口腔，我们的这个嘴巴哈，这个 palate, 后面加一个 friendly, 友善，对我们的嘴，我们的口腔不友善的话呢，也表示呢一个东西的口感不好啊，可以换成这个 is not palate friendly. Asian people even consider it a toxic reaction.会认为这个东西呢是有毒的，哎，看看有毒这个词英文翻译叫做 toxic, toxic, T-O-X-I-C, toxic, 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词叫 poisonous, 哎 poisonous, 有毒的。而今天我们学这个词呢，这个字母呢 会少一些哈， toxic,它的拼写是 T-O-X-I-C, toxic, 后面 reaction, 我们讲过一个反应，所以合到一起呢 toxic reaction, 哈，中毒的哈，有毒的反应。It was not until the Southern and the Northern Dynasty, 直到南北朝的时期啊 that Sichuan peppercorn were widely used in cooking as a spice. 直到南北朝的时候呢，花椒才被广泛的用于烹饪当中。看看这个 widely used, 广泛这个词 widely used in cooking as a spice.那么在唐朝哈，花椒啊被用在很多的这个食物当中，同时也被一些小的部落哈用来作为啊对朝廷的一个上贡的一个贡品。人们对香料的特殊的香味和强烈的味道感觉非常的上瘾哈。当时古代人吃完这个 peppercorn 之后，觉得哎这个东西啊的确啊放到菜里面，让这个菜呢这个味道更加的好吃啊。In the Tang Dynasty, Sichuan peppercorn were used in a lot of recipes, 用到了很多的菜当中 a lot of recipes, also as a tribute to the imperial court, 同时啊被作为一个贡品啊献给这个我们说这个皇上哈，献给这个朝廷，用的这个词叫 tribute, T-R-I-B-U-T-E。 那么这个词啊它在过去啊表示一些小的部落啊对这个中央朝廷的这么一个尊敬哈，每年的某一个时段哈，他们呢会派人哈把一些好的一些像吃的用的一些东西呢供给我们说这个中央朝廷，那么这个东西呢叫做 a tribute。 但是今天我们可以翻译成对某一个人的尊敬哈， pay tribute to somebody 哈，表示对某个人特别的尊敬哈，特别的爱戴，用这个词 tribute。 后面用的是 imperial court 啊，我们说这个朝廷。 People were addicted to the special fragrance, 人们对这个香料啊或这个花椒的味道特别的上瘾啊，又出现了 be addicted to 哈，对某一个东西上瘾。 And strong flavor of the spice, 以及呢这个花椒所带来的非常强烈的非常浓郁的味道。据说啊，在辣椒啊传入中国之前，大约22%的菜肴加入了花椒。在唐代啊，这一比例呢接近了40%哈。所以说有两个数据哈，一个22%哈，那它这个数据呢是在辣椒哈引进到中国之前，那么在唐朝这个花椒的比例啊更加的高哈，达到了40%哈，非常的高了。It is said before chili made their way to China。好，这里面它没有用。were introduced, 被引进，而用另外一个词组 made their way to, make somebody's or something's way to someplace, 表示说来到进入的意思，make way to someplace. About 20% of dishes added Sichuan peppercorn, and in the Tang Dynasty, the percentage was close to 40%, 将近40%的一个比例，非常的高了。那么用这个花椒哈，四川的花椒啊，这个烹饪非常的简单，味道很容易哈融入到这个酱汁儿， 汤汁和其他的配料当中。 Cooking with Sichuan peppercorn is simple、啊、非常的简单。 And the flavor is easily infused into sauces, soups and ingredients。 那么它这个味道很容易的被 infuse 融入到什么当中？ Infuse I-N-F-U-S-E Be infused into something、啊、记下来这个词组，表示一个东西能够融入到另外的一个东西当中、啊、Be infused into something， 后面跟的是 sauces, soups and ingredients、啊、讲到了我们说一般做的一个酱汁儿、这个汤还有呢配料当中、啊、我们说做其他的一个菜，这个、花椒是非常好的一个调味品。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大家可能特别喜欢吃的这个水煮鱼了。那么在水煮鱼当中，这个花椒啊一般是一个必须要放的这么一个调料了哈。在水煮鱼当中，花椒、干辣椒和姜末放到菜的上面哈，这是我们做水煮鱼的一个工序啊。然后再加上我们说已经烧开了的滚烫的油啊，放到这个菜的上面。在这个油溅到我们说这个菜呀、啊、和其他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会突然发出非常浓郁的这个味道哈、啊。用的一个词，同学们看看，想一想，非常快的迸发出某一个东西哈、啊。同学们想一想，用哪个词 ？In dishes such as， 看看这个水煮鱼哈、啊，英文翻译叫 spicy boiled fish 啊。这个 boil 我们讲过煮的意思，后面加一个 fish。Boiled fish， 如果同学们想强调味道非常的辛辣的话呢，可以加上这个 spicy boiled fish， the peppercorn dried chilies， 看看里面的这些配料哈，我们说有这个花椒，还有呢 dried chili 干辣椒 and minced garlic， 以及呢我们说这个蒜末等等 added on top of dish， 放到了这个菜的上面之后， some hot sizzling oil is splashed， 接下来就会放那些滚烫的冒烟的那种油哈。看一下这个英文的翻译叫 hot、哎、非常容易。接下来这个词叫 sizzling， 这个词呢表示一个东西非常的热哈。它的这个场景啊，应该是我们把肉哈放到这个烧的特别热的这个铁架上面进行烧烤的时候，那个肉碰到这个金属之后发出来的这个声音叫 sizzling。 那么同学们也可以用这个词表示这个夏天非常的炎热， sizzling hot、啊、表示热的已经受不了了， sizzling hot。 那么今天我们形容的是这个油， hot sizzling oil is splash。 好，看一下这个词，没有用这个 put， 而用一个 splash，表示溅到什么什么上面，非常快的泼到什么什么上面。 So there is、哎、同学们想一想，发出非常浓郁的哈，像这个非常强烈的这个感觉叫 burst of flavor、哎、同学们记下来这个词 burst of flavor， B-U-R-S-T， 表示一个东西非常快非常强烈的出现了，用这个词 burst。 比如说这 burst of laughter，哎、比如说大家听相声的时候呢，突然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段子啊，非常好的一句话，大家觉得非常好玩，突然哈、啊、这个发出这个笑声叫 burst of 这个 laughter。 讲完了这个花椒，在这个川菜里面还有一类椒哈、啊、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叫做麻椒。麻椒啊和这个花椒应该属于这种什么The twins 哈、啊，双胞胎或一个 sisters and brothers 啊等等吧，我们用一个这个比喻来形容他们之间的关系。同样啊，是一个 a numbing peppercorn， 也是一个让大家放到嘴里面觉得发麻的这么一个调料哈。numbing peppercorn， 它是一个 variety with a dark green color， 它的颜色呢是一个深绿色的这么一个 peppercorn， 但是呢，注意一下它的口感 ，it's more numbing。than regular Sichuan popcorn， 但它的这个杀伤力啊，比我们刚才讲的一般的这个川菜的 popcorn 更加的麻哈。这个麻椒，因为呢，你看看它的名字叫麻椒，因此它这个麻感哈，比这个一般的花椒还要麻。好，那么看看它的这个比较级 ，it's much more numbing 啊，更麻 than regular Sichuan popcorn。好，那么看一下这里面用的这个动词 last。longer、last longer， 表示一个东西持续的意思哈。我们原来讲过是一个动词，它不是表示这个过去的啊以前的意思，是一个动词 last longer， 同时后面跟一个比较级，更加的长，更加的持续。当然前面这个感受 feeling 我们可以换成这个 taste， 或者呢加一个比较难的这个词啊，我们昨天讲的 sensation S-E-N-S-A-T-I-O-N 表示说那种强烈的感受，强烈的那种口感，它的持续的时间会更长一些。那么麻椒刚才我们讲到了，它广泛用于呢四川的麻辣火锅当中。好，那么看一下这句话的翻译，麻椒 is widely used in spicy Sichuan hot pot。因此啊，我们说在这个四川火锅当中会呢添加这个麻椒哈。因此啊，同学们在吃这个川菜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了。刚才已经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提醒了。麻椒 is widely used in spicy 四川后面这个火锅，我们讲过叫 hot pot， hot pot。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Spicy cuisine is a big part of Chinese culinary tradition, but chilies weren't introduced to China from South America until the end of 16th century. For a long time, Asian Chinese people used mainly sweet and salty seasoning in their food. In Chinese cuisine, it's important to notic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xin and la. While la is created by ingredients like chili, xin comes from ginger, garlic.The tongue-numbing feeling gained from eating Sichuan peppercorn is not so pleasant, and Asian people even consider it a toxic reaction. It was not until the Southern and the Northern dynasties that the Sichuan peppercorn were widely used in cooking as spice. In the Tang Dynasty, Sichuan peppercorn were used in a lot of recipes and also a tribute to the imperial court. People were addicted to special fragrance and a strong flavor of the spice.It is said that before chili made their way to China, about 20% of dishes added Sichuan peppercorn, and in the Tang Dynasty, the percentage was close to 40%. Cooking with Sichuan peppercorn is simple and the flavor is easily infused into sauce, soups, and ingredients. In the dishes such as spicy boiled fish, the peppercorn, dried chili, and the minced garlic are added on top of the fish, then some hot seasoning oil is splashed on top,directly so there's a burst of flavor. 麻椒的 numbing peppercorn is variety with a dark green color. It's much more numbing than regular Sichuan peppercorn, and the feeling also lasts longer. 麻椒 is widely used in spicy Sichuan hot pot.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逃家小兔。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Good evening, everyone. I am Jason. 今天我想为大家再讲一本玛格丽特·怀兹布朗所写的故事。有一只小兔子想知道妈妈到底有多爱它，它就和妈妈用奇特的想象和语言来玩捉迷藏。小兔子的想象力好丰富啊，它一会儿变成小鳟鱼，一会儿又变成岩石。那妈妈会怎样展示她对小兔子的爱呢？让我们来一起听听逃家小兔的故事吧。Are you ready?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The Runaway Bunny by Margaret Wise Brown, pictures by Clement Hurd. 好了，我们的故事开始了，逃家小兔。Once there was a little bunny who wanted to run away. So he said to his mother, I am running away.If you run away, said his mother, I will run after you, for you are my little bunny. 从前有一只小兔子，它不想待在家里，于是它就对妈妈说，我要跑走喽。如果你要是跑走的话，兔妈妈说，我就一定会追上你，因为你永远都是我的小兔子呀。If you run after me, said the little bunny,I will become a fish in a child's stream, and I will swim away from you. If you become a fish in a child's stream, said his mother, I will become a fisherman, and I will fish for you. 如果你来追我，小兔子说，我就变成小溪里的小鳟鱼，从你身边游开。 如果你变成小溪里的小鳟鱼，兔妈妈说，我就变成捕鱼人去抓你。哇哦，妈妈正在用一根胡萝卜来钓调皮的小兔子呢。If you become a fisherman, said the little bunny, I will become a rock on the mountain high above you. If you become a rock on the mountain high above me, said his mother, I will be a mountain climber and I will climb to where you are. 如果你变成捕鱼的人，小兔子说，我就要变成高山上的大石头，让你抓不到我。 你要是变成高山上的大石头，兔妈妈说，我就变成登山的人，爬到高山上去找你哦。小兔子，就算你变成大石头，你也跑不了喽，妈妈来找你了。 If you become a mountain climber, said the little bunny, I will be a crocus in a hidden garden. If you become a crocus in a hidden garden, said his mother,I will be a gardener, and I will find you. 如果你变成一个登山的人，小兔子就说，我就变成一朵番红花，藏在一个秘密的花园里。 如果你变成一朵秘密花园里的番红花，兔子妈妈说，我就变成一个园丁，我会在花丛里发现你的。 小兔子，就算你变成番红花，你也跑不了了。妈妈变成园丁来找你喽。 If you are a gardener and find me, said the little bunny, I will be a bird and fly away from you. If you become a bird and fly away from me, said his mother, I will be a tree that you come home to. 如果你变成一个园丁发现了我，小兔子说，我就变成一只小鸟从你身边飞走。 如果你变成一只小鸟从我身边飞走，兔妈妈说，我就要变成一棵大树，让你来我的枝头做窝。 看呢，小兔子无论怎样飞翔，它都需要在树上搭窝呀。 小兔子，你跑不了了，妈妈来找你喽。 If you become a tree, said the little bunny, I will become a little sailboat, and I will sail away from you. If you become a sailboat and sail away from me, said his mother, I will become the wind and blow you where I want you to go. 如果你变成一棵大树，小兔子说，我就变成一艘小船，扬着帆离开你。 如果你变成一艘小船扬帆离开我，兔子妈妈说，我就变成大风，吹着你，让你开往回家的方向。 小兔子用耳朵做船帆，但是无论怎样努力，它都被妈妈吹向了回家的方向。 If you become the wind and blow me, said the little bunny, I will join a circus andfly away on a flying trapeze. If you go flying on a flying trapeze, said his mother, I will be a tightrope walker and I will walk across the air to you. 如果你变成吹着我的大风，小兔子说，我就去参加马戏团，做个空中飞人，在你摸不着的地方荡秋千。 如果你去做空中飞人，兔子妈妈说，我就做一个走钢丝的人，我会穿过空中走到你的身边呢。 小兔子，无论你跑到哪儿，妈妈都会找到你。 If you become a tightrope walker and walk across the air, said the bunny, I will become a little boy and run into a house. If you become a little boy and run into a house,said the mother bunny, I will become your mother and catch you in my arms and hug you. 如果你变成一个走钢丝的人朝我走过来，小兔子说，我就变成一个小男孩，跑进大屋子里躲起来。 如果你变成一个小男孩跑进大屋子里，兔子妈妈说，我就变成你的妈妈，用双手抓住你，

skinny.